子挺而走险，有一班参与工程进行走私活动。工程船之中左穿右插，增加追截难度。海关指出，今次检获140公斤琥珀原石，市值210万元，数量等同过去20年检获的1/3，相信同内地对相关首饰有需求有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周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咁另外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管道口一段咧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波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亚加路街。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5月15号就已经。再过一个月啦，一年去咗一半啦，所以我觉得有阵时都唔想讲日子，但系因为咧都系一个纪录，所以我不得不要讲下个时间。其实就唔讲啊，仲好，因为梗系15年嚟都系每个礼拜六嘅呢个时间。咁啊，我稍为安慰嘅就系15年嚟冇断过呢个节目，无论系过年啊、圣诞啊。只要是星期六，我哋呢个节目一定喺空气里边，同我哋香港嘅市民，同埋去咗香港，去咗离开咗香港，去到世界各地嘅香港嗰啲老朋友，都喺空气中有一啲咁嘅交接。所以我觉得系大家都系平安，呢个系我最好嘅情况。喺呢个5月。中旬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些事望回下上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挺有趣的。我自己一世人在香港，我1941年在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出世，在湾仔一路的成长，受教育、生活、工作、学习，到现在进入去咁嘅呢个老迈之年啊，都系喺我最熟悉嘅香港地，所以呢个咁多年嘅岁月里边啊，有阵时睇到一啲嘢咧，都觉得如果仲系觉得好新奇嘅咧，我都系想同大家分享嘅。我手头上有一份咧，系美国第117届美国国会。的第一次会议的文件，是这个 在一个大的网站将它全部译做中文。那个网站呢它就这样写着的，它是兔友，即是兔白兔的兔翻译的，仅供你们研究者参考。即是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官方的中文译版。因为当我的助手给这份译我看的时候，我就问是哪个机构译出来的，是新华社啊、国务院啊、外交部啊，都不是。咁啊，喺一个呢、这个好大嘅网站，咁佢嗰度都注明咧，就话佢哋系翻译俾所有研究者去参考，但系咧，佢哋都承认讲明佢哋唔系权威嘅外交翻译，咁所以咧只系供我哋参考研究。咁呢个第117届嘅美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嘅议题系乜嘢咧？咁是叫做为处理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咁有一位代表啊，呢、这个提出，即系参众两院里边嘅代表提出一个以下嘅法案。该法案咧经过两次宣读，并且已经提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咁啊，成个法案咧好详细嘅，好。有成差唔多咧，如果中文版咧都有成咧，呢、这个200，嗱、我呢度写住咧，系中文版系178页，咁呢、这个佢话呢个中文译本咧系由啲志愿嘅翻译者整理成就。寫出嚟嘅，僅供大家免費閱覽同埋研究嘅使用。咁佢有一個嘅微信嘅 number， 咁我就呢個唔習慣講出嚟嘅。咁佢嘅中文係寫住兔小篇，兔仔嘅兔。咁啊，178页嘅中文嘅譯本。咁啊，如果你細心全面攪下咧。是基本上是将美国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际条约、国际关系所有的全面的事是逐条逐条讲出美国政府将会怎样去敌对中国，去压制中国，不要被他在拜登总统所讲的他这个任期里面绝不能够被中国超越他。各位请注意一下，他是说超越他，不是说打败中国，是阻住中国不要在他这几年的任期里面超越美国。他说他一定全力以赴。那么在拜登总统的讲话里面，我就觉得我都很欣赏这位朋友。佢年紀比我細一兩年啦，咁佢都好老實。佢叫習近平做習主席，咁佢叫普京就話另外一個獨裁者。咁啊，佢對習近平都好肯定嘅。佢話我哋佢啱另外一次嘅會議，即係呢個117届美國國會呢、这個議題之後嘅另外一次會議，佢提出要國會批佢2.8万亿美元。嘅全國嘅基建計劃，咁啊，佢話習主席呢啲世界嘅獨裁者話，我哋呢種制度解決唔到問題嘅，我哋一定會落後於佢哋嘅制度嘅。佢話各位嗱，呢個係參眾兩院嘅聯席會議嚟嘅，佢發表過100日呢個就任嘅演說嘅時候就講。大家要唔好俾佢哋講中啊！唔該你咧，就將呢個2.8万亿批咗佢，咁我哋就可以咧加快啦。如果唔係咧，就好似佢哋所講，我哋嘅制度係拖泥帶水、扯皮，搞嚟搞去都搞唔掂嘅咁。咁佢用呢個咧就嚟勸説參眾兩院嘅嗰啲議員通過佢嘅 呢个咁嘅一笔一笔账。咁啊，其实佢就系回到上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嘅新政嘅时候嗰种做法，即系用国家嘅力量去解决呢个社会嘅问题。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呢种咁嘅做法，其实就系行紧社会主义嘅经济模式。嗱，佢一面喺处批评紧习近平，一面佢就用紧习近平所用嘅用国家嘅力量、社会主义嘅模式、计划经济嘅模式。来解决国家人民的需要，不是寄望于资本主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模式。那这个如果我们是细心研究世界发展的，你会看到当中的矛盾的地方。那现在很多理由就是讲成美国调动全世界他的盟友搞个自由民主联盟来对付中国。甚至在这一届的117届美国国会上通过一个全面对付中国的这个法案，它这个叫做2021年战略竞争法，将中国摆上台是作为它的对手，来号召团结它全国人民来和中国竞争。我对于这种提出来竞争是好事嚟嘅，是好事嚟嘅。大家竞争，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大家竞争，让啲铁路、地铁搞到唔好咁扭旧，唔好将纽约嘅地铁变咗好似大臭坑渠咁。呢啲咧都系好事，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如果中国嘅成长同埋进步发展能够迫使、促使美国真系去做好对美国人民需要嘅嘢。搞好啲机场，搞好啲海港，搞好啲公路，搞好啲公共设施，搞好啲医疗，搞好教育，吓，进一步发挥美国教育嘅呢个精彩嘅地方，吓，即系所谓各自精彩，呢个系好事嚟嘅。咁当然我哋好清楚，美国而家一面系好似同中国处于好正面嘅对撞竞争嘅状态，另一面。佢亦都好需要同中國嘅合作。咁喺競爭裏面，我又觀察到個現象，同大家分享一下。美國同中國嘅正面對撞最重要嘅兩個範疇，一個就係貿易，即係經濟發展貿易。咁啊，佢請咗一位華裔嘅喺台灣受教育嘅律師，係好善於。做这个对外贸易的一个律师，做他们的贸易部长。同时他又请了，也是一个台湾这个十岁移民去美国的这个女科学家，做了他们的国防部这个科学技术部的副部长。一个就负责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军事科学技术的正面对撞的竞争，一个就负责对中国的贸易的全面的对撞的竞争。咁啊，都请了两位在台湾长大的受教育又去美国这个受到充分教育的两位，即是很出类拔萃的女士去做这个工作。咁啊，亦都在五月初的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我们纪念五一劳动节， 当时我就同身边一齐睇嘅人话，我话呢啲嘅喺华裔嘅呢个来自台湾嘅女科学家、女律师、贸易嘅专家，佢哋就或者会识睇呢啲咁嘅电视啦。因为五一劳动节，如果俾纯粹西人嚟讲，佢唔知道中国做紧乜嘢，佢亦都唔知道中国宣传紧乜嘢。嗱，各位朋友，喺过去嘅七十年，朝鲜战争打完之后，美国并冇认真地睇到中国嘅存在，佢只不过打你唔冧咁解啫。咁啊，克拉克讲，打一场佢唔赢嘅战争就要离开，所以佢都唔肯接受总统嘅宴请，话翻去华盛顿，觉得好丑，输咗。咁自此之后嘅七十年咧，美国并冇人认真地注意学中文、学习中国嘅情况、中国嘅历史、中国嘅文化、中国嘅社会、中国嘅制度。佢哋嘅眼中是充满着白种人的傲慢，美国就是全世界的标准灯塔，你们一切是跟他。怎知一年又一年过到现在，拜登总统说我要不要给他在这三年里面就要追过我，现在人家原来追到你了。但是原来很多美国的管理层的人都是不懂中文的，都是对中国少有了解的。就算 Kissinger 呢啲咁高資格嘅九十幾歲嘅外交前輩，佢哋都唔係對中國有直接第一手材料嘅了解嘅。當然美國係會有一啲專家係有呢啲第一手中文嘅知識嘅材料嘅學習了解，佢哋喺二三十年前喺香港、喺台灣話去中國讀過中文，亦都花過時間研究中文。咁呢啲都散播喺美國嘅專業嘅機構、研究嘅機構、大學嘅機構、政府嘅機構。但係到呢一次要正面同中國對抗嘅時候，係請出兩位華裔嘅女士。咁我相信佢哋去讀通《人民日報》嘅某啲文章，讀通每一段新聞，中國社會嘅發生嘅情況，可能。我讲可能啫，唔知佢系咪真能够解决，佢最少都能够去解读一下中国而家嘅情况点。当全世界嘅疫情好危险、好 upset 嘅时候，中国系五一嘅连续一个礼拜左右嘅大假期，所有嘅旅游点、食嘅饮食嘅地方、旅游嘅地方逼到咧好紧要。大家爭住出去所謂報復性的消費，我們看到一個的制度、一個的社會是如此欣欣向榮。當然我知道有人說、假的，這是中國政府騙人的，那你們繼續相信他騙人，那就繼續相信下去。但是我們很清楚，因為我們很多事業在中國，我也收到我中國屬下的一啲酒店寫嚟俾我哋嘅一啲報告，政府規定佢哋要咧只准收五至七成嘅客，其他咧就唔能夠再收滿啦。餐廳咧一定要收幾多，每張台要點樣坐法，要口罩，要洗手，好多嘅五項措施都要做，怕我哋嘅客滿曬。嗱，各位，呢一場嘅疫症嘅問題。就是習主席在上個月在一次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領導層的學習班裏面，學習班裏面就講到，他說現在全世界高下而分，即是誰是良政善治，誰對人民產生正面的好處，已經高下而分。當然習主席這一篇的講話呢，我會在以後的時間裡面會跟大家介紹，它裡面牽涉到為什麼他要搞兩個大循環，牽涉到他說為什麼要準備

也没心跳，人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输入个案同一宗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昼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本港昨日录得一宗的输入确诊病例，累计11818宗确诊。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当局上调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级别至第三级。全台湾所有休闲娱乐场所关闭，民众外出的时候必须戴口罩。行政院长苏贞昌说，近日确诊个案急升，源头单一，变种病毒基因序列相同，必须采取更严格措施。他强调，台湾的医疗资源和卫生设备和物资非常充足，亦都累积了丰富经验，建立完整的机制，对民众有信心。被问到会不会封城，疫情指挥中心说，封城属于第四级警戒，目前标准是连续七日，每日平均新增100宗确诊以上，才可能进入这个阶段。台北和新北多间超市出现抢购潮，有货架上的日用品和即食面被抢购一空。海关侦破涉嫌利用渔船和快艇走私案，检获手提电话、花胶、名贵手袋以及怀疑琥珀原石等的货物，估计市值共约500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捕。海关话，一艘渔船昨日凌晨在三跑填海工程水域驶入过百艘工程船中，其后三名的男子运用吊臂将走私物品吊至另一艘的快艇。海关追截的时候，疑犯跳到快艇并逃往内地水域。海关说，走私分子改用不起眼的渔船进行交收，亦都向海关进行反监视。海关提到，三跑填海工程面积大，深度不一，为走私分子提供屏障，有关水域亦都被划为限制区域，不排除走私分子铤而走险，假扮参与工程进行走私活动，工程船中左穿右插，增加追截的难度。海关话，今次检获140公斤的琥珀原石，市值210万元，数量等同过去20年检获的三分一，相信同内地对相关的首饰有需求有关。被缅甸军政府以散播假新闻罪名拘捕的日本籍记者北角裕树，寻日获释由仰光返回日本。北角裕树被捕26日之后获释，乘搭全日空航班回国。他在成田机场说，很多人为自己尽了力，感谢提供支援的人，又说原本想传递在仰光发生的事情，现在觉得很遗憾。缅甸军方前晚表示，考虑到缅甸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以及今后两国的未来，释放北角裕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落尖沙咀多车啲，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呢，铜锣湾一带包括是礼顿道、希慎道、加路连山道和波斯富街一带呢，都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铜锣湾一带啦。咁另外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最后是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烂沙利道。咁另外咧，太子道东翻观塘近油站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汇算处，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我关注美国117届美国国会的关于对中国的全面对抗这个这样的议案，就是全美国参众两院100%全体通过对中国的竞争和对抗。我看到让两个华裔的精英去负责处理和中国对抗最热门的第一线的事，我又想起美国的专家们、管理层们，这70年没有一个是认真地读过中文。我好相信同我同等环境嘅美国嘅领袖们，佢哋识嘅中文绝对唔会比我识嘅英文多，因为我哋系弱国、穷国同埋咧落后，所以我哋不断向先进学习。我哋个个都 A B C D 都学一啲，都知道下几句嘅英文，我哋知道下睇下一般嘅英文。当然我们的专家们更加熟悉，我们识英文的我们的学者、专家、我们的官员多到不得了，而美国一个都不识的，他们完全眼中没有中国这个位置在处。到现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逼着要请这些女的，我相信下我估计他们会几熟悉中文 的这个领导人出来帮手主持对华的对抗。我就觉得使我想起特朗普先生当总统的时候，当时他们美国的国策还未对出，还未定出对中国全面的对抗，所以他介绍他的孙女给习近平认识，请他的孙女背这个唐诗，表示他会使到他们加强学好中文。那段时间还很多鼓励中文的活动，鼓励这个我们的孔子学院的活动，几年之间突然间翻天覆地，全部转向全面的对抗。那这个对抗东扰就正如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是很透彻的，相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是很陌生的。正如他们的这个国务院一个女学者、一个女的专家讲，个 Skinner 讲，他说我们跟俄罗斯还可以知道他讲什么，对着中国都不知道这班人，当时他用野兽这个字，是讲什么的，想什么的，他们的所有的讲话的内容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懂。我觉得如果是谦卑少少，他应该就号召美国的管理层学者们努力学习中文，了解对方讲些什么，想些什么，而 而唔係當人哋好似一個非洲野蠻民族。啊、正如我喺小朋友嘅時代，即係七十幾年前，去電影院睇到美國嘅荷里活片，帶住成班白種人去非洲搶人哋村落裏面嘅珍寶、鑽石、所有嘅財寶嘅嗰啲故事片，搶成功之後，我哋會拍掌歡呼，好開心。當時冚棒都小朋友睇，亦都有大人啦。當然，當我哋睇到喺嗰個時候，美國人騎住啲馬喺西部，砰一個砰一個，一槍一槍咁打嘅擊斃嗰啲印第安人嘅時候，我哋哈哈大笑，覺得好成功。因為幼小嘅心靈嘅我哋呢啲亞洲人已經植入咗美國嘅代入美國嘅價值觀，我哋冇問一句呢啲白種人點解有權去到全世界做出咁多嘅事情。好啦，而家我哋中國做一做新疆嘅棉花，佢哋就話我哋種族滅絕，話我哋咧要勞改，要我哋維吾爾人咧要學習現代經濟技術，就係咧種族文化滅絕。佢哋冇諗過去嘅兩百年，無論係喺北美嘅邊個地方，幾多嘅呢個對當地土著人嘅殺戮，我諗呢啲如果攞出嚟，證據係完全確鑿。所以唔好喺我哋飽受你哋嘅欺凌同埋瞞騙嘅亞洲人度話，你哋就最有人權。你哋最懂得呢、這個尊重人家，對唔住啦，你哋並冇呢個榮幸。如果你睇下美國一本書叫做《槍炮、細菌與鋼鐵》呢本書，就講出曬所有嘅事實。講到美國嘅西方人，當然唔單止美國啦，成個歐洲人都會全世界將你哋嘅價值觀、你哋嘅殘暴報到全球嘅時候。當然我們不是要算二三百年前的老將，但是不要以為你的身很乾淨，你有權去說中國現在在新疆進行這個培訓班，這個職業的培訓就是文化滅絕。我們機構都搞很多職業培訓的活動，是讓我們的所有的同胞提高我們的工作能力、職業的技術、工匠的精神，是让我们各个民族能够学会现代经济。这些这样做法，你就说我们是种族灭绝，所以我就觉得有阵时都不值一搏。你去过新疆没？你去过西藏没？你去过任何这些地方没？你没有去过、啊、你连个地名你都搞错了、啊、你就在树乱噏、啊、最好笑的就将我们韶关的一个地方叫新疆，啊、就讲是东、啊、我们的北京的新疆、啊、就是我们、啊、中国这个西北部的新疆，乱晒龙的、啊、居然可以讲到似层层，而居然全世界很多人完全没有核实的就在说附和他们的讲法。所以在我来讲，我绝对不想说有太多对美国的所谓对抗的情绪。过去四十年，就最近呢十五年，大家听我呢个节目都知道，我唔系一个强调对抗嘅人。但系随住睇到，哇！你哋个国会可以参众两院共同过法案，吓、啊、呢、这个全面地呢、这个去定对中国嘅呢个对抗咁嘅国策嘅时候，你话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唔打醒精神？唔通仲跟住你，好似打红番咁，打印第安人咁，砰砰砰一处鼓掌拍掌，话你哋做得啱咩？ 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 一年四集特別節目，談規劃論選舉，逢星期六下午3:00至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谈规划，论选举。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就宣布买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交由五间本地的持牌电视台转播或者是直播。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五间电视台完了奥运都有责任制作播放关于本地体育活动的一些片段，不是说奥运两个礼拜放完烟花完了就没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今个星期六开始，一连三个礼拜，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出现。我会饰演阿莲，即是莲叔的年轻版。我觉得阿莲的性格善良，跟我都好似的。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我的快乐时代，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本来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咧，系冇呢种咁抗争性嘅言论噶啦。大家都听到，即管而家此时此刻，我对美国嘅学者官员，我都系用好客气嘅称呼。我記得在五六十年代上個世紀，我哋就唔係咁稱呼法噶啦，嚇、啊、咁所以當睇到美國國會用178頁，成將近200頁嘅呢個報告嚟去號召美國嚟共同對抗中國、壓抑中國，要喺三年內唔好俾佢超過呢種咁嘅大動作嘅時候。咁我谂下，咁嘅中國係點樣回應咧？咁嚇，咁啊，我睇到嘅特點就係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嘅特點，就中國嘅領袖係通過自己內部嘅領導系統，一層層將國家管理層嘅意志、想法、考慮、反應、策略喺嗰度貫徹。咁啊，呢次啊最有趣嘅就出現一個咁嘅現象，我都是過去想不到的。就在上個月的4月22號，《人民日報》呢就出了100句名言，即是語錄，即是金句來回顧中國共產黨100年的歷史。咁啊，這個回顧呢就很有趣的，他啊作出這樣的分配，他就这个毛泽东就大概选了30句，然后呢就第二位多的就是习近平，又选了30句，即是一头一尾，即是头就是由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的名句，到结束到2020年的时候习近平的讲话，总共前后这100年，接近100年的时间的这些领袖们的讲法的金句，30句是毛泽东的，30句压阵的是习近平最新这一代的，中间呢就是有很多其他的领导人了，都挺得意的这个的分配，譬如像邓小平就有14句，江泽民和胡锦涛，因为国家主席级 就有各有十句，咁啊總共咧就九十幾句啦。其餘六句咧就出自周恩來兩句，劉少奇、朱德、陳雲、彭德懷各有一句，就係佢對呢一百年嚟對中國最大影響嘅説話。嗱，咁啊呢個係《人民日報》佢哋輯出嚟嘅。如果我去輯咧，就未必我係咁樣揀法，因為大家對呢一百年嘅中國歷史係各有唔同嘅體會，尤其是我哋喺香港，可能我用香港人嘅文化立場想法去輯呢一百句咧嘅內容就會有唔同，但係我就覺得用咁嘅方式嚟回應美國嘅對華政策，當然佢主要係講呢個建黨一百週年，但係我覺得都係幾有趣，所以我就嘗試咧將呢一百句説話咧，我逐句嚟演繹一下，嚟回應美國嘅法案一百一十七屆國會參眾兩院嘅法案嚇，關於對華嘅呢個鬥爭嘅問題，嗰、那個成個文件咁厚嘅文件，咁啊呢一百句説話咧，我就攞嚟回應一下美國。但願美國所聘嘅嗰啲年青嘅，對我嚟講啊嚇，佢係梗係年青啦嘅女專家們，都能夠睇下呢一百句説話，可能幫助你哋去指導影響你哋嘅政府點樣同中國競爭，可能都會有啲好處嚇。呢個係我假設佢哋識中文，我假設佢哋中文嘅水平唔低。咁至於話如果佢唔夠，咁我當然可以去問佢嘅長輩或者其他嘅老師，去知道啊呢句説話點講。咁我覺得咧，喺一百句裏邊，第一句就係1925年，即係距離而家九十幾年啦，就嚟一百年啦，94、5年啦。佢第一句係毛澤東嘅説話，佢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呢個問題係革命嘅首要問題。嗱，一講到敵人同朋友，大家就一定會諗起跨過鴨綠江嗰套片裏邊嘅個主題曲，就係《上金嶺》嘅主題曲，就係、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即係分清敵有我係一個關鍵問題。過去40年咧，我喺香港生活，睇住中國開放改革，睇住鄧小平戴牛仔帽，睇住鄧小平非常強烈地促進中國同美國嘅交往同埋學習，睇住乒乓外交，睇住 Kissinger 嘅安排，睇住美國尼克松同呢個毛主席嘅握手，所有呢個全過程點樣從模模糊糊的敌人变成清清楚楚的朋友。在1945年、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那几年里面，中美关系处于很特殊的状态。到1949年的时候，已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美国的外交代表还不肯这个离开国民政府，仲喺处等紧同中共嘅新政权嘅接触，而苏联咧就追随落到去广州，等紧睇下有冇机会产生南北分治嘅情况，即系美国依依不舍睇下同中共有冇打交道嘅机会，苏联就依依不舍睇有冇机会留住中华民国政府，以长江南北嚟划分。南北中國咁啊，東西德、南北朝，會唔會嚟一個南北中國咧？咁係嗰段時間嘅歷史，我諗稍微年長啲都會知道嗰段時間嚇、啊，就係、是、毛澤東講：如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就係、是、百萬雄師過大江，就跨過長江，直落南方，打破咗 美苏两国企图将中国南北分治的安排。咁喺嗰段时间，其实中国人民当时我仲细，中国人民系去搞清楚边个系敌人啊，边个系朋友啊，苏联系咪朋友啊，美国系咪敌人啊，抑或系苏联系敌人，美国系朋友啊？吓，咁于是就又爆出个50年嘅朝鲜战争。吓，咁个过程当然系好复杂。我哋而家好多回忆录都会睇到嗰个过程系点，但无论点都好，都系要搞清楚边个系敌人，边个系朋友。咁本来过去40年咧，美国已经使到我哋好多中国人，包括我呢、这个半老头子，呢、这个老头子啊，都系咁谂啊。美国而家系朋友啦，非常好嘅朋友啦。咁所以我哋好多香港人，我哋好多国内嘅人，无论边个年龄嘅年龄段，都会有好多同美国嘅好多嘅来往，都感觉到美国系朋友。我哋喺美国亦都搞咗学校，当然英国我哋都有搞。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全世界已经好和平、好融和，冇对抗、冇对峙，大家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嘅时代。但点知呢几年突然间出现咁嘅情况，特别当睇到原来参众两院全票通过对抗中国，咁当然好多原因啦。我喺呢个节目里边都讲咗好多次，点解会突然间三几年之间吓呢个变成咁样样吓？尤其是最具讽刺性嘅，就我哋习主席啱啱先去完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宫做人客，现在伊丽莎白皇后号的航母舰就来到南中国海，要向中国示威。那这个这样的变化是不是觉得很戏剧性，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很复杂的情况呢的变化，我们下集再讲。 世间太多灾劫，就似撒旦的摧毁一切灾难共处，没有明天，冰封暖流。旧日旧者地球，让我结聚新力量，公然不再孤分共处，为了明天，今要呼叫。已经消去绿野与田园，已经淹没和道与村庄，已经摧折跌了这天堂，天已经已经受难及战争可怕，没有爱世界再没曙光。世界再难共处，没有明天，冰封暖流。旧日旧者地球，让我结聚新力量，空间不再孤分共处，为了明天。为了明